见你穿过的心香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再将你遗忘。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，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，胡思乱想越陷入越迷茫。趁思念也迟缓，带着心去流浪，远离这难忘你爱的地方，没有期待就不怕迷失的方向，再也无需过度牵肠。趁思念的翅膀带孤独去远望，找一个叫寂寞的天堂，写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，再也不必暗自神伤。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爱的纠缠，不会都是很勉强，不思量 想到你，美丽美丽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笑没法绵绵里，看到美丽就想到你，我要永远的爱护你，因为美丽有气息，我要永远的伴着你，今生今世要在一起。美丽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笑梅花绵绵里，看到美丽就想到你，看到美丽就想到你。 这一夜，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，你又何必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，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，痴心我有罪，今夜自己醉，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，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，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帮我将你忘了，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，我的爱情有个谁能让我停歇，痴心若有罪，今夜自己给，thank you.